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今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真系又开心又温暖，有个温暖嘅感觉。点解呢？因为我哋今日二千靓哥除咗有两位拍档啦，阿坚哥同埋阿 Vince 之外呢，梗係好熟悉㗎啦。咁但另一样，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呢，我期待咗好耐。哇，不过啱嘅，因为佢要远道呢喺澳洲返嚟。返到嚟呢仲要涉到少少时间呢上嚟二千靓哥，呢个一定要嘅。因为多年老友你唔嚟呢，我有少少嬲嘅。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 Francis 叶丽仪 ，Hello Albert，nice to see you again。 哎呀，哇，即系一开始咧就见到佢咧，就喂压咗佢打完波啊咁样，即系俾我感觉咧 ，Francis 咧，即系虽然系我哋嘅即系前辈级啦，咁、但系无论咧即系体魄同埋个声线咧，一开声咧就真系好似浪奔浪流一样，系完全咧即系完全一啲咁多都冇跌 walk 之余咧，仲。好似有啲澳洲陽光添，係咪啊？咁啊 ，welcome，welcome， 多謝你。咁啊，當然啊 ，Francis 啊，葉麗儀咧就唔係第一次嚟二千靚歌啦。我數唔到幾多次啦， 好多次， 好多次啦。因為我哋嘅節目廿幾年咧， 我哋唱到唔捨得走。 係啊，係啊，一路唱。咁啊喺即係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因為期待咗好耐啦，亦都預告咗好耐啦。我哋二千靚歌嘅聽眾咧，就真係好中意即係聽你唱歌。咁所以我哋 on and off 都要有。就夠噶啦嚇，因為播有時攞翻你啲歌嚟播一下，咁啊亦都咧會即係提一下，因為我一至五都會做節目啊嘛，咁所以咧你從來都冇離開過我。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永远都系有 你嘅 声音。 咁我要话俾你听，我哋喺澳洲系听你嘅节目噶， 真系听到噶， 系 啊。咁啊，不过而喺澳洲， 不过有时要重温咯，因为我哋嗰度比你哋早两个钟头。而家我屋企嗰啲人瞓咗觉咯。 冇错啦，系啦。咁重温咧，呢一个即系网上咧系好方便嘅。咁所以咧，我哋天涯若比邻啦，永远都唔会有隔膜。 冇错， 经过啲空气咧，空气全程就全世界嘅。咁今日咧我。就比較有少少講嘢要快啲，因為咧我要爭取時間啊。因為葉麗儀咧就唔會係三個鐘頭嘅，好唔好？哎呀，我好有少少唔捨得，不過就真係個半鐘頭咧，我哋都已經好心滿意足啦。不如咁啊，我哋一開始唱翻隻你嘅一路嘅主題曲先。 係啊，呢首係啊鄭國江填詞嘅一首，我好中意一首歌，叫做《獻出真善美》。 音乐献出真善美，愿真善美再陪着你。歌者的笑，歌者的泪，深尽了人生的意义。歌曲的美，歌曲的善，似柳柳和风吹着你。乐韵似春光灿烂明媚，能够令平淡变新奇。人纵是力倦与筋疲，歌声消怨泪，唯愿唱出人类善和美。 藉音乐献出真善美，愿真善美再陪着你。歌者的笑，歌者的泪，深尽了人生的意义。歌曲的美，歌曲的善，似柳柳和风吹着你。乐韵似春光灿烂明媚，能够令平淡变新奇。人纵是力倦与筋疲，歌声消怨泪，唯愿唱出人类善和美。轻轻的唱，轻轻的过，似暖暖阳光烘着你。愿借这歌曲去尽愁虑，唯盼令烦闷永消除，能够伴愿乐永相随。真的好意义，唯愿唱出人类善和美。轻轻的唱，轻轻的和，似暖暖阳光烘着你。唯愿唱出人类善和美。 献出真善美，我仲记得咧，即系呢个歌就系郑国江老师嘅歌词啦。咁佢就经常都提及嘅。咁啊，同埋咧，佢有一辑咧系 CD， 系即系将佢最中意嘅歌咧就辑成咗两套嘅 CD。题目咧就系、是、叫做献出真善美。 佢好中意呢首歌，其实系1980噶啦，其实好耐噶啦，已经 好耐啊。咁啊，当然呢只歌咧就。除了好聽啦，又好記得啦，有意思啦、我就最即係最珍惜咧呢啲即係既是好聽嘅歌，又流行嘅歌咧，同埋有一個鼓勵嘅作用啦，有意思啦嚇。咁、等佢呢啲歌咧，先至會長壽，一路咁樣影響一代一代接一代啊嘛。多謝 Francis 嘅獻出真善美。咁其實咧就唔係淨係呢只歌嘅，你話八零。对你来讲都是后了少少啦，因为你的演唱会就提醒了我， 是 55周年， 是啊，69年开始，我是好耐啊。 你点样计啊？开始啊？ 计开始就是69年唱《星宝之夜》啦， 系啦， 跟住就辉哥叫我去唱广告歌啦，唱咗广告歌之后，咁啊辉哥因为佢想出佢嗰啲原音声带嘅唱片，咁叫我去礼丰公司试音啦， 哦，试音啫，吓， 咁试咗音之后咧，佢于是佢出嗰啲碟，咁啊即系我要签约咯， 系， 咁就于是我。4月唱唱呢、這个星宝之夜，7月已经开始出碟啦。 系咯，即系我都喺节目度讲咗好多次啦。其实叶丽仪冇参加总决赛嘅， 冇啊，因为已经签咗 TVB。 系啦，因为太劲啦，即系好少有啲咁嘅 case 嘅，就系话通常咧，哇，你赢咗冠军，跟住就倾约啊嗰啲咁样啊。咁但系咧，叶丽仪咧就系未到总决赛咧， 准决赛之后佢已经签啦，你翻 EYT 啊。 系啊，你唔使做啦，你唔使比赛啦，系即系跳咗几级啦，即系好似嗰啲读。书嗰啲啦吓 ，form one 就变成读 form six 嗰啲咁样。 仲好笑啊！我初初翻 EYT 成日俾阿 Robert 闹嘅，因为我喺中环翻工啊嘛，嗰阵时冇地海底隧道噶嘛，要喺中环过海，跟住就要坐埋的士嚟到广播道噶嘛。咁我5:30边度可以翻到嚟啊？系咪？次次入亲门口咧，就差唔多10:00，佢就揿嗰个 PA 落嚟。Francis Yip, you are late。 系啊，一定系英文，因为佢系叫做蔡和平啊，佢新加坡人嚟噶嘛。咁啊，第一。代嘅 EYT 之父啦， 系啦，俾我闹得我几次，卒之我 finally 好大勇气个蔡生，我喺中环翻工噶，我冇可能5:30嚟到， 系要逃兵先得噶，系咪啊？要翻紧工噶嘛？嗰阵你做紧咩啊？ 做紧银行秘书仔 咯，系咩？ 我喺中环翻。 咁你喺 EYT 唱歌嘅时候咧，即系同期咧，有啲咩其他歌星喺度？ 有啦，钟玲玲啦， 啊系啊， 吓钟玲玲啦，当时嗰阵时心心奔奔，佢 都喺度啦， 系 间中唱下。 仲有边个咧？都 actually 有噶，刘凤平啦， 哦系啦系啦，多数系呢啲系啦，可能有徐小凤啊， 喺修兰， 喺修兰啊，系喺修兰就系佢 EYT 嘅艺人 啦，系啦系啦， 咁啊哇， 喺修兰同我系同公司噶嗰阵时， 我同个公司都系丽丰， 都系丽丰噶。 嗰陣時係咪係 KK Wong 啊？已經係啦， 已經 KK Wong 嘅 嚇，即係呢啲都係我哋一路經歷咗幾十年前嘅。咁阿 Francis 都同我同過 EMI 啊 ，EMI 噶嘛，係嗰陣就係 KK Wong 簽我，就即係簽你先啦，因為你有上海灘。 因為佢以前係禮峰， 係啦， 跟住過咗去 EMI， 咁我又過埋去 EMI 咯嚇。 咁啊，即係如果要講咧，我諗要寫本書先得。Francis， 你有冇諗住出回憶錄啊？ 冇啊，我係從來都冇刻意去儲呢啲咁嘅嘢。所以最近做電視嗰啲好多嘢都要靠佢哋喺 archive 度攞翻出嚟，我自己冇噶。 你自己冇之餘咧，就記得就得啦，即係傾偈咧就 好 開心噶啦。不過咧就咁啊，我諗咧作為一個歌手咧，唔係一定要寫回憶錄，最重要就開一個演唱會。咁然後個演唱會咧裏邊咧又唱又講，跟住咧喺台下嘅所有觀眾咧就係集體回憶啦。 冇錯， 係、哦、以前入嚟呢一隻歌，係咁、哦、你又講佢，就我諗呢一個溝通係最中意。 點解我開會嗰日你唔喺度嘅？ 係啊，係咩？以後叫埋我啊！ 但係你做咗出嚟呢張 rundown 係同我嗰張一樣嘅喎。 係咩？係啊，你即係我，譬如我就即係做咗都幾廿年、四廿幾年 DJ 啦、嗯。即係你嘅歌咧，即係我一做 DJ， 你已經有你嘅歌噶啦，因為你就係我哋啲大師姐。咁咧，所以亦都係灌唱片先嘅。即係以前咧，就即係唔係嘅我，因為我做嗰啲節目咧，又好奇我唔係跟流行榜咁簡單。咁你有流行咪梗係有啊，上海灘。咁但係有好多歌咧係人哋唔會播嘅，我係至中意啊！到咗而今時今日嚇，四五十年後，我都係會播葉麗儀嘅 《 那天將心交給你》啊！啲一間要你唱嚇，冇得傾。咁啊，55年咯，開呢個演唱會真係好有意思喎。咁你有啲咩即感想或者是點解要開呢個55年演唱會，就都可以點樣喺澳洲特別翻嚟？係因為點解咧？ 呢、這個其實呢個演唱會已經籌備咗差唔多一年。 係 因為我覺得55年都係可以講話一個女歌手嚟講係幾難得嘅。 嗯， 同埋我真係心裏邊有好多説話要多謝好多人。 係， 所以今次呢個主題叫感恩。 哦、OK， 咁主要咧就係音樂人。首先將我帶入行的兩位就是輝哥和詹叔啦，咁佢哋都係寫過好多嘢俾我，咁亦都係有好多可能我未同未人同佢講過嘅事，同佢同啲觀眾可以分享一下，一起回憶一下啦。咁另外後期少少就係鄭 Sir 啦， 係啦， 鄭 Sir 都寫咗好多， 寫咗好多，係。 咁譬如我初初唱歐瑟良歌曲嗰啲禮峰嗰啲唱片咧，好多學 Connie Francis 啊、Karen Carpenter 嗰啲噶嘛，好多嗰啲咁嗰類咁嘅歌嘅。 嗰陣時係邊一個即係音樂人監製你，或者係即係同你錄呢啲唱片 嘅？阿 KK 咯， 我就係嚇黃啟光， 因為佢。其实好笑的，我去 audition 嗰日咧，就系、是、阿杜德伟个爸爸。 哦哇 ，Ollie Delfino 系啊， 咁我又唱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又系唱嗰只啦。咁跟住咧，佢就诶 She's good, She's good 咁啊，咁啊签咗张3年嘅合约。咁跟住咧，佢哋就老板就话诶、最好都系你唱嗰啲外国流行嗰啲欧瑟良歌曲、嗯，因为我读英文书嘛。 系。 咁我又讲得流利英语，于是就唱咗。 所以你当初灌唱片全部都英文噶嘛？嗰、那個年代亦都冇廣東歌唱， 冇就係、是、時代曲， 係啦，你唱國語就有啦，所以你變咗兩樣都唱， 係啦係啦， 好多碟嘅你以前麗風都， 因為佢有星馬台，唔係星馬台啊，佢有三個 office 啊嘛，所以佢一定要、 要諗清楚呢啲歌俾邊個， 你有咩係啦，同埋咧啊嗰陣時個老闆好聰明噶，佢去台灣買隻歌翻嚟咧，佢就。譬如劉家昌咁寫一隻《梅蘭梅蘭我愛你》啦，佢就錄一個版咧，就台灣有人唱，香港有人唱，咁我咧就喺香港就唱到啦，咁然之後油牙佢哋又喺台灣唱啦，咁啊魚翁殺網咁殺出去睇邊個紅咯， 哦係啊， 其實都係嗰隻 backing 嚟 嘅，係啦，哦原來個音樂都係嗰、那個，嗰度好精喎，即係一雞三食， 係啊係啊係啊， 不過嗰陣係即係整個東南亞係一個市場嚟嘅，即 係 嗰陣尤其是香港同埋台灣咧就係。即主打尤其是國語嗰係台灣添啦，嗰、那個年代咧，即係講緊係70年代初啦， 係咪啊？ 冇錯，你六幾年就入行啦嘛， 係 啦，咁啱啦。咁而家你即係我就為你頭痛啦。雖然咧，即係我就因為冇份開你個演唱會啦。你係咪因為即係你點諗啊？喂，一個演唱會你最多咪兩個半鐘、3個鐘啦，我當你點唱啊？你55年咁多歌， 當然有啲。 觀眾一定要 expect 嘅，好似《上海灘》嗰幾首咁一定要唱啦。咁其他有啲咧就都可以話同大家一齊係回顧一下嘅嚇。咁、有啲冷門啲嘅都會攞出嚟唱。 咁啊，英文歌又要唱喎， 有英文 係啊，因為你係即係唱英文歌有。嗰、那個額頭都作住中文、英文、國語乜嘢作住曬噶嘛？好在你其實咧，即係如果你講起東南亞咧，就即係大家都知道你嘅冠嗰張唱片咧，係比全個亞洲 哦、Discovery 嗰只係好多好多唔同嘅語言， 即係國泰航空嗰、那個。咁你乜嘢語言你都唱過咁滯嘅？ 九個啫，唔係好多。 喂，因為咁樣，頭先你講咧，呢個演唱會咧就叫做感 恩，冇錯， 葉麗儀。五十五周年演唱会，咁咧如果你而家哎呀，快啲嚟啦，我要去买定飞，六月十四号，系 唔系八月三号、四号？ 六月十四号开始买， 但系六月十四号已经过咗啦嘛， 开始买啊 ？OK OK， 系啦，我啱啱想讲啊嘛， 啊 OK， 咁啊而家一路即系卖紧啦， 系 八月。 三号、四号、 八三四，八月三十、三号同埋四号， 系啦，周末嚟噶， 系啦，咁啊， 喺医馆啊，仲唔系喺红馆啊？唔好惊。 呢一样嘢我就即系最大共鸣啦。吓、我几廿 你好中意喺医馆系， 全部喺度，咁滞。咁因为好 close， 即系近啊， 系同个观众距离近。 系啊， 同埋我系要照顾啲年纪比较大嘅观众。如果你去红馆咧，佢太多楼梯啊。 只是去山頂我成半個鐘頭落不到嚟。 咁老人家有時會去洗手間噶嘛，咁即係一上一落要四次，佢好論盡。 我好明白，我好明白，所以咧我都好中意呢個地方。 係 咁啊，感恩咧，你除咗就演唱會叫感恩之外咧，就特別咧就寫咗一首歌， 係製作咗。唔係我作呢首歌咧，就係唱片公司喺印尼揾咗一個作曲家叫做 Yovil， 佢嚟到香港同我歐丁玉一齊坐低傾咗一日，佢彈咗好多調子俾我唱，知道我的音域係乜嘢。咁然之後咧，佢就翻咗去花咗兩個月時間寫咗個調子嚟。咁跟住我就同歐丁講，我想寫感恩呢個主題。咁於是佢揾咗劉卓輝寫咗，真係好。我自己好中意嘅一套歌词， 我哋好想即刻再听一次。 感恩， 例如嘅感恩。 爱的轻盈，到了现在变真诚，爱。的心情到了现在尽看清，红日慢慢远去，夕阳未变化，岁月让那些黑发留吧，何用记挂，碎碎念念细沙，原来若失去了热情未退化，仍记旧事，共你走进一个屋檐下，宁静世界偶然说梦话，繁花也会落下，我多么感恩有你陪伴在落月下，多么感恩有你陪伴我不会怕遇上风沙，我多么感恩有你陪伴我归家，多么感恩有爱陪伴我歌在唱怒放心花，陪伴在落月下，多么感恩有你陪伴我不会怕遇上风沙，我多么感恩有你陪 归家，多么感恩有爱陪伴我歌再唱，怒放心花。同日慢慢远去，夕阳未变化，岁月让那些黑发留吧，何用记挂，岁岁念念细沙。原来若失去了热情未去化，忘记旧事，共你走进一个屋檐下，宁静世界偶然说梦话，繁花也会落下。人生似个梦吧， 繁花也落下，都会落下。是的，那个剧是很受欢迎，但是过了某一段时间可能有少少不记得都未定，可能而已。但是这些歌呢即如果我们入了心呢，好像你的上海滩很多歌，我很喜欢即一些经典歌，就是这样，因为它可以 long lasting。不仅止说我几时可以在历史那里见到这些歌，而是个心里面呢，我们每人呢已经有这些调子在这里。我想每一个人都可能以千计以百计的歌的，但是是的，自己不自觉的，不是一定要音乐人，不是我、我们的更多了、因为但是一般的朋友呢，即是我们做演唱会就知道，所以你这个感恩演唱会呢，个个都会跟着你唱，即是将心里面这55年来哇大家一起 希望， 是啊，集体回忆，一起 enjoy。 希望 睇下个钟，9:30啦，9:30新闻报道，我哋还有今日嘅特别嘉宾 Francis 叶丽仪，你唔会走开，我知道嘅，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市区、新界和大屿山的士今日起加价，落期或一加2元，短途每次跳标加2毫，长途加1毫。有市民话感觉的士加价频密，日后会减少乘搭。亦都有人话平时都是以搭网约车为主，质素比较有保障，无需要担心拒载。有的士司机认为而家经济未好转，唔系加价嘅适当时候，但系相信加价唔会影响生意，有需要嘅市民唔会介意1至2元嘅加幅。预计收入会增加100多元，但是认同行业内有不少害群之马，希望政府带头规管，以挽回市民的信心。政府早前推出的士车队牌照计划，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当局收到15个申请，现正处于评标阶段，希望今个月内批出不超过5个的士车队牌照。预计在批出第一批牌照之后，车队或者需时筹备车辆和培训司机。他形容营运商若果能够达到服务水平，大家都有意欲早些开始营运车队。林世雄朝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解说的士车队的运作。收费方面可以采取2种模式，包括按标收费，但是需要加收预约费，以及点对点包车模式。他又说，当局规定车队需要在车辆、司机培训和管理等多方面提升服务，例如车龄不超过3年，配备不同种类的无障碍设施，安装车内摄录装置和提供电子收费系统等。当局亦都提供一定自由度，允许车队在车身使用自家品牌设计。 北韓官方朝中社報導，領導人金正恩視察三池淵市承建現場，譴責監工幹部極度換忽職守，指示予以嚴懲。報導說，金正恩在過去的星期四至五視察的時候，說旅館施工鬆懈，不符合時代要求，又提及新建建築的非正常改建、維修造成經濟損失。金正恩點名批評建設監督上李順哲在去年十二月至今沒有去過現場，對一線幹部放任不管。前國家建設監督省副上在建設現場虛度光陰，金正恩指示予以停權處分，並且立刻將相關人員送到司法機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由香港艺术中心、香港艺术发展局、走到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资深艺术行政人员余国烈 Louis 在过去20几年来走过了一段个人的艺术文化历程。 透过回顾这一段亲身经历，他希望带领读者看到更宏观的图画，从个人出发，聚焦城市，了解香港所走过的一段文化之路。 以前香港人很喜欢批评自己文化沙漠的，近十几二十年我觉得应该已经没什么人讲这个说话了，因为香港在文化城市这条路里面都行得挺用力的，在过去那几十年里面，这个都是我这本书里面所讲的一件事。我觉得不会有一个终点的文化城市，但是很明显香港都是一个文化相当之突出的城市了。 著作《文化城市之路》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视角，从城市发展的脉络阅读这一部属于香港的文化艺术历史。 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带出到一个信息的，就是我们现在行出街呢，越来越多文化的活动。我们看到这里又有个剧院，那里有个画廊，跟着在街头有很多艺术文化的活动出来。我希望给到大家一个历史感来看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知道多些，其实这个城市以前是怎样，现在是怎样，或者怎样走过来的话，那很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认知来到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走了这条路去到这里，还有将来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可以怎样走。 文化城市之路，作者余国烈， 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Try and please me. You never let me down before. Don't imagine You're too familiar, 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n times of trouble. We never could have come this far. I took the good times, and I'll take the bad times.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go trying some new fashion. Don't change the color of your hair. You always have my unspoken passion. Although I might not seem to care, I don't want clever conversation. I never want to work that hard.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葉麗儀的歌聲 Just the way you are， 不需要改變，永遠都是這麼好聽。我們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另外一個葉麗儀版本，這個是 Mellow 的葉麗儀版本。 Mellow 的，是的，以前她與上海灘完全是不同， 完全 兩樣的。 因為 Chris Babido 跟我做這個碟的時候，第一件事是 I want you to forget that， You have a new voice。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抒情的發燒唱片。 Easy listening。 所以如果葉麗儀今次的演唱會都會有很多不同音樂的版本，譬如因為你今次那個總監呢， 林永亮， 林永亮 Anthony， 因為跟老友一起做就真的特別開心，特別融合。 他是真真正正很錫跟他合作的歌手的，他會是整個人做完做到即是廢寢忘餐那類的， 他是 全心全意去寫的很靚的音樂。 所以 Anthony 林永亮在樂壇裏面跟很多的好朋友，全部都是好朋友， 全部都是好朋友， 本來不是，但一做完全部變成好朋友，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他真的很照顧我們，而且他會很替你想一些比較不同的方法去演繹一些歌，這個是很好的方法。 是的，但是不失那隻歌就不會說突然改到那套畫面都不識， 不會的， 不會的， 他會給你另外一個 concept， 哦，是的，這樣是挺好的。 所以剛才這歌叫 Just the way you are。我有个朋友刚刚有在电话度叫 Samuel， 他说：我而家咧喺个停车场嗰度啊，做咩？我睇睇。佢话我唔入屋啊，因为听紧你。呢个系我好 enjoy， 即系好开心嘅，成日好多人系咁样讲嘅，即系好多揸车车，咦？未完喎個節目，係咪啊？咁誒唔入屋住啊？老婆你翻去入屋先啦，先係嗰啲咧。 哦、oh, ，Hi Sam， 係多謝多謝，咁啊多謝你嘅另外一個祖家啦，即係澳洲啦，仲有一個祖家喎，英國。 英國嚇，我丈夫係英國人嘛。 係啦，咁所以咧變咗你有三頭家，基本上。不過今日咧就翻嚟我哋嘅真係老家啦。 呢個係我個根。 啊，呢個根咧唔緊要，因為我哋係射向全球，全球現場直播， 冇錯， 二千靚歌再重聚。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 Albert Au， 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是 Francis 叶丽仪。哇，今天开心了，因为呢既可以听到有最新头先那只叫做感恩，一阵间还有新歌的，都是欧丁玉跟你一起做出来 了。没 错。但是现在呢我们又想怀旧一下，因 为,、 好啊、 因为 Francis 呢即是当初我们小小我听我都几细个噶，嗰阵即系，但系我已经识听嘢，即系唔系好细啦。咦？ 你都系唱欧洲人歌曲出身啦， 一定系嗰阵时冇广东歌拣啊嘛。 时代曲咯， 我又唔 係廣東歌有 你 啖飯口大雪加嗰啲咪咯，貓王道嗰啲咯， 鄭君綿唱噶嘛，或者係鄧寄塵啊佢哋唱，我哋冇資格唱啊，因為我哋就一出就揸住個吉他。咁我一上 UIT 就唱嗰啲 Vincent 啊，嗰啲民歌啦，唱下又咩英文歌都唱下啦，因為我唔識唱國語歌嘛。咁、你就即係雙響， 係啦， 乜都唱。 我都要學㗎。係， 但英文歌你就即係手到拿來啦，因為我哋個個都係聽呢啲歌大啦。所以呢一隻嘅 Connie Francis 係啊，我以前我唱片公司好喜歡我模仿佢嘅。 你係咪因為佢而改 Francis 呢個名？ 唔 係， 我讀天主教學校讀書㗎嘛。 係，Connie Francis 以前好。好多名曲嘅，所以今日我哋呢一个 Francis 咧，就重新演绎一个怀旧，我又觉得好怀旧，但系好开心喺现场听现代怀旧版嘅 Stupid Cupid。 Cupid! Stupid Cupid, you're a real mean guy. I'd like to clip your wings so you can fly. I'm in love and it's a crying shame. And I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to blame.Hey, hey, set me free. Stupid Cupid, stop picking on me. I can't do my homework and I can't think straight. I meet him every morning but at 8:30. I'm acting like a lovesick fool. He's even got me carrying his books to school. Hey, hey, set me free. Stupid Cupid, stop picking on me.You messed me up real good, right from the very start. Hey, go play Robin Hood with somebody else's heart. You got me jumping like a crazy clown, and I don't feature what you're putting down. And your kisses, love, and lips are wine. The thing that bothers me is that I like it fine. Hey, hey, set me free.Stupid Cupid, stop picking on me. Hey, hey, set me free. Stupid Cupid, stop picking on me. 不知點解啲好歌咧咁鬼短㗎？ 以前興係 啦，咁快唱完嗰啲 啦。呢個以前我哋叫 bubble gum。 係啦，係 bubble gum， 即係好似去吹 香口 糖啊，香口糖咁樣咧。咁係好得意嘅，因為我好欣賞嗰段時間嗰啲歌，即係我哋啲前過我啦。咁但係咧嗰啲 Connie Francis 嗰啲，我而家成日都播嘅。 係呢啲歌係其實代表咗我哋嗰段無憂無慮嘅少女時代。 係啊，嗰啲少女就著曬啲 A 字裙啊，有啲波波裙啊，著對白襪。那些嘛， 没错， 凉茶马尾飞机头 True 是啊，这些真的之前拍游资电影这样， 没错， 就非常之过瘾，轻松愉快。还有呢，即你刚才讲得啱的，原来你以前那些监制都很醒目，即已经知道，咦，葉麗儀把聲唱 Connie Francis 真的 perfect 嘅喎，真係。 Karen Carpenter 都係， 都得 㗎，嚇，好強模仿力㗎嘛。 咁我又係啊，我係估唔到，因為你嘅把聲係好清好高咁樣㗎嘛。 咁你唱 Karen Carpenter 咪低啲咯？ 係好低㗎喎，佢低得好犀利㗎，徐小鳳咁㗎喎。嗰陣就好興。咁但係咧，唔係淨係嗰陣，所以我經常都話呢啲經典嘅歌咧，已經成為咗即係永遠嘅歌嚟嘅。我而家我話俾你聽，我揸車，尤其是長途車咧，我一定聽 Carpenters。 嗯，好舒服。 我仲喺度聽緊播緊聽緊播緊。 我聽鄧麗君。 係我播最多啦，全香港播鄧麗君最多係我，因為我播咗幾十年係冇停過嘅，而家仲播緊。 好舒服。 太好啦，佢有多 choice 啦，乜嘢歌都唱到，又有新又有舊。好太靚啦！佢把聲音，同埋佢唔係淨係靚聲，而係嗰種情懷咧，係冇人有嘅，係得佢有嘅。好啦，咁頭先咧有一隻英文歌，令到我，因為我同阿 Vince 咧，佢彈緊琴咧，我哋你知啊 ，Francis 好開心啊！我哋突然間有一個好懷舊嘅大會堂的一個期一日嘅啫，好短嘅、 oh。 你知大會中環大會堂是我哋嘅懷舊嘅聖地嚟噶嘛？ Oh, yeah。 我哋參加 參 加 比 賽聽咁多次， 係你個星寶之夜咩全部都喺大會堂嘅咧。 星島 日 報 星島日業餘歌唱比賽如果有啲唱英文歌嗰啲咧，唔知你有冇參加 Talent Quest？ 有 添啦，個個都參加嘅，即係得呢兩個大賽嘅啫。咁全部咧就喺大會堂就做決賽嘅。咁所以呢個地方咧，我哋我哋就。即係我就會搞一個全日 全晚都是英文歌的演唱会，好耐好耐好耐冇人咁样做，我好中意。咁anyway，翻嚟咧，我哋想介绍多一首咧叶丽仪嘅新歌。 嗯， 呢只歌头先你又唱咗一只感恩先啦，呢个主题歌曲啦。咁另外咧呢一首叫做记忆里。 有 爱 系啦， 个 background 系点？ 呢个歌其实系都应该讲差唔多一年前我哋灌录，因为睇到好多年青人自杀， 嗯， 咁我就觉得我应该做翻一啲正能量啲嘅。咁呢只歌其实咧就系冇错讲，头嗰半咧就讲我好伤心，因为曾经经历过啲爱。You know, 很多嘢搞唔通嘅咁样，咁但系后来咧，第二段开始咧就系正能量，即系话其实咧我哋系要努力，虽然系唔可以化解个恶，我哋要面对，面对咗之后咧，我哋会发觉记忆里系有爱，而有爱帮助嘅话咧，系可以珍惜生命极无限。 系全世界最大力量嘅一个字，一定系爱。各位朋友，叶丽仪嘅。最新歌曲《记忆里有爱》。 试过曾逃避记忆，怕伤害，但没法替代。谁人亦有过难磨灭记忆，等待每个梦里回来，难逃避我感慨，难逃避我悲哀。惯了孤独，步步拒绝爱。世间一切好意也放逐了，不相信天际仍破晓，固执总要掩盖眼共意，忘记每个笑声。抹去所有快乐存在，谁人亦试过曾逃避记忆，怕伤害但没法替代，曾全力去掩盖，曾全力去更改，这记忆内亦是有着爱。冲出这境况，我共你相拥那一刹仍发光，化解不到的痛也要面对，忘记过去创伤，要再次找到快乐存在。 只是一生，亦当等候。 笑亦灿烂，要爱惜生命极无限。谁人亦有过难磨灭记忆，等待在梦里回来。 时间不断咁流走，但系记忆里边嘅爱永远存在，系好有意思嘅一只歌啦。咁我头先讲过，我特别珍惜呢一啲咧，即系啲歌咧，既然就咁有，诶、哎、好听嘅一只歌，但系里边嘅歌词咧，永远咧都会可能影响我哋心里边好多嘅思维、思潮啊！呢啲歌真系好好啊！虽然系我系新歌嚟，咁但系好 grand 啊！你会唔会谂住呢只歌会同一个？大型的管弦乐团一起合作， 其实这个 range 做得很大， 是很大的，大到 其实这只歌就是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我回来香港拍过一个叫微电影，就是八个分钟的电影，那个就叫做Unfinished Business， 咁呢只系主题曲嚟，亦都系讲一个男仔思念一个女仔，但系揾唔到佢。咁就結果係喺個記憶度揾翻出嚟。 係啦，咁啊喺個音樂上邊嗰個角度睇，哇！我就好似坐喺一個好大嘅會堂嗰度聽到一個100人嘅管弦樂團咧喺度一齊合奏嗰種感覺。即係講真啦，即係如果唔係葉麗儀咧，就壓唔到呢啲音樂嘅。Grand 得就係，唔好以為 Grand 就得嘅。如果把聲音或者個感覺係壓唔到台咧，就唱唔到呢啲歌嘅。 呢個係歐丁玉嘅功勞 啊！哦，唔怪得啦，嚇、啊！即係歐丁玉嘅，大家都知道咧，香港嘅著名嘅 監製 啦，嚇、啊！陳慧嫻嘅九成嘅歌都係佢監製。 張學友咧， 張學友啦，最多啦，係啦，主要張學友啦。我諗 Michael 仔而家都間中做下啫，係咪？ 唔係噶，佢要跟啊張學友 tour 啊嘛。 哦，係咁啊。 咁所以我唔係成日見到佢。 因為呢啲都係你講呢啲名咧，即係我哋好多回憶嘅，因為佢同我喺錄音室一齊長大噶嘛，一齊長大。好啊，咁啊，歐丁玉嘅監製嘅一隻叫做《記憶裡有愛》，我哋不如。唱一隻我心中的歌嚟， 好啊， 得唔得啫？ 得，你話 我好中意你嗰只那天將心交給你， 鄭國江 係啊，又係鄭國江老師嘅， 鐘少峰嘅作品嚇， 最喜歡嘅兩位作者， 好 romantic 嘅一首歌，可以講話係啱你呢個節目。 係啊，今晚啊，Francis 話我喺度唱咧就。再要 romantic 啲、啊，比较原唱。 送俾所有爱侣。 那天将心交给你，今日我哋特别嘉宾 Francis 叶丽仪。 那天将心交给你，再住了我的往事，还有内心。那份情意与将来际遇，那天将心交给你，我愿你以心接住，融回你内心那份情意，能尽化善和美，从此每一点泪，全也只为你碎。从此每声欢笑，亦只愿能全为你而起。那天将心交给你，载住我半生际遇，还愿你用真爱共诚意，来换这份情意。 能全为你而起。那天将心交给你，载住我半生际遇，还愿你用真爱共诚意来换这份情意，唯愿你用真爱共诚意来换这份情意。 那天将心交给你，这个音乐之心呢应该交给我们全香港的观众听众乐迷。我们真的内心感激的 Francis 的、因为你在我乐坛那么多年，第一第二仗了那么多好歌，第三就代表了香港，将我们香港一些经典的粤语流行曲，尤其是上海滩，就传到全世界。这个我觉得应该经常都提在口边，因为上海滩的歌呢就将香港那个粤语流行曲的这个精髓呢也都是代表性呢，就连啲外国人都识，系咪啊？即系外国人全部都会识个上海滩嘅。 好多啲嘢，佢哋如果系外国人，譬如香港佢要唱卡拉 OK， 佢一定学呢只。 一定学呢一只先嘅。咁啊，有一年咧就记得好多年前咧，我哋明星足球队去泰国咁先踢过啦。哇！喺佢啲 disco 嗰度啊，咁你以为跳 disco 啲咩？一唱咧就全部一齐唱泰文上海滩。 系啊， 真系好，真系即系呢只歌咧就系一只歌之余咧，就亦都将我哋香港嘅即系经典嘅粤语流行曲的瑰宝，这种精神呢传到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第一个钟已经又是多谢 Francis， 因为他原本说、哎、我一踏正十点就要走，因为唱片公司很锡着你。Please, 留多半小时。 我 问你。多谢，一会儿见。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 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on what you say or do?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Romance and all is strategy.Leaves me battling with my pride. But through the insecurity, some tenderness survives. I'm just another wri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truth. A hesitant prize fighter.Still trapped within my youth.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At times I'd like to break you and drive you to your knees. At times I'd like to break through and hold you endlessly. I understand you, and I know how hard you've tried. I've watched while love commands you, and I've watched love pass you by. At times I think we're drifters, still searching for a frien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ut then the passion flares again.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Subside 是英文来的，不过中文都可以，我的眼真的有一点湿晒。 Good one. 真的听了感动了嘛、 嗯、 感动了会隻眼都会热泪盈眶的。多谢 Francis 的就将这隻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就用好眼眶湿晒的感情去演绎。刚才就是 Chris Babeda， 他弹的钢琴。 他弹添、嗯、他又编曲、啊。我都好，我那天又撞到他，我都经了成个钟。讲、 yeah, 音乐、yeah. 即是他是一个即一生人都是 音乐 在香港的音乐、嗯、 没错、 啊、有时又去了东南亚又去北 京，他现在搬了去台湾， 是去台湾、嗯、是的，一个香港的音乐大师，是虽然他是菲律宾人，但是他们为我们香港乐坛的贡献相当大。回来二千岭歌再重聚呢，我突然间就因为听到啲英文歌咧，就听都会听上瘾噶。 系啊，系、啊。其实我得闲冇嘢做，我都会唱翻啲旧嘅英文歌。 系噶、啊，诶，讲真的，即系虽然中文歌我哋都好熟，但系真系我都中意唱英文歌， 系、啊、 多。咁所以诶，头、先你就提到话啊 ，Connie Francis， 但系我就 Connie Francis， 我当然识啦，我播好多，但系就唔系我嗰个最正嗰个年代，因为我一识听歌识唱歌咧。已经是听 Carpenters 啊， 嗯、yes, 啊好啊， yes. 所以咧，头先你竟然话俾我听，你唱好多 Carpenters， 系啊系啊系啊， 你把声音咁清高高清噶嘛，咁啊 Connie Francis 就啱啦，咁、啊、但 Carpenters 好低音，好中低音， 好 mellow， 好 mellow 噶嘛、啊，不如我哋试下啦， 好啊好啊， 哎、因为呢、這、一个 拣咗首 Superstar， 哇，我哋今晚嘅特别嘉宾。Our superstar Francis Yip 演绎 Carpenters 的名作 Long Ago， 有一首歌就是叫做巨星 Superstar。 Long Ago，And oh, so far away,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before the second show. Your guitar, it's sounds so sweet and clear, but you're not really here. It's just the radio. Don't you remember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baby? You said you'd be coming back this way again, maybe.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I love you, I really do. To be with you again. What to say to make you come again? Come back to me again and play your sad guitar. Don't you remember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baby? You said you'd be coming back this way again, maybe.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I love you, I really do. Don't you remember you loved me, you loved me, baby? Said you'd be coming back this way again, maybe.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I love you, I really do. 好多回忆啊！因为 Carpenters 呢啲歌，尤其是呢一首啦，叫做 Superstar。其实呢只歌系头先因为我要求Francis 留多半小时， 唔使翳。 咁咧呢只歌咧就当然原本都冇准备嘅。哦，好啊！我哋即刻拣一只，就变咗一只唱片咁样啦。咁头先唔系播唱片嘅，系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嘅现场。直播嚟嘅，多谢叶丽仪。 你唔好客气啦。 系啦，咁啊系啦。虽然你平时喺度好早瞓噶， 十点钟到啦。 哦，系，我已经瞓咗啦噃。 应该差唔多，不过好早起身，六点钟起身。 即系永远都系习惯咗啦。 系啊，打波嘅人系咁噶嘛？ 诶，应该系打波好嘅人系咁嘅， 唔系打波嘅人。 我咧就真系一个你如果你要約咗特早打波，我喺度嘅。 系， 但系我如果你任我揀咧，我就中午先即系出動。 哇！ 咁因為我夜瞓，即系譬如咁啦，你我一個都唔知系咩人嚟，又唔系唔健康啊，但系又好似唔健康咁，成日都夜瞓。嗱，譬如咁啦，今晚咁我哋三點鐘咧，半夜咧，我哋有歐國杯決賽啊嘛，咁我好鬼多人噶嘛，我又即係好中意睇波啊， 咁唔係我聽朝睇 highlights 啊，都得係啊，咁啊仲慳時間，係 啊， 環保啲。翻嚟二千靚歌再重聚咧，今晚我哋好開心啦，可以即係請到阿 Francis 咧，一回歸香港咧，我哋就捉住佢啦。咁啊，即係我每一次都係嘅，我喺 email 都會，哇！你幾時翻嚟啊？如果撞得啱，我咪好彩咯，係咪啊？即係一撞到啱咧，啊咁啱。今年咧系叶丽仪55周年，即系八月咧就做呢个演唱会啦。咁、即系之前咧要翻嚟 话俾啲朋友听啦，又做得宣传啦等等啦，所以你变咗都好忙。啱啱你有个特辑又出咗街啦，喺电视。 Yeah, 哇！好感慨睇翻嗰啲片段，原来我俾咗好多青春 TVB， 系啊，好多啊，系啊，那个 promo 我都睇咗好多次，全部都系你以前咧喺即系上任何节目嗰度、唱歌啊等等。 好感激佢哋咁刻意揾翻咁多片段俾我睇。 系噶，而家佢哋而家开始好怀旧嘅 TVB， 唔系同埋。已经做咗叶振棠嘛，咁而家做咗我啦、下次应该做汪明荃，跟住就系郑少秋啦，啱唔啱？ 哇，你真系有排啊，有排做啊，因为佢哋即系麾下嘅一啲经典演员同埋经典歌手咧，所有片段都喺佢哋手。 冇错。 啊，咁诶，即系都唔使估估我是谁啊！而家好兴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将啲旧片出嚟咧，估下估下，歌咧就唔使咁噶。我所以点解做 DJ 咧就会好开心？你播一只。又好坦白講，頭先 Carpenter 嗰啲五廿幾年前噶啦，眨下眼喎、你唔覺得佢係舊歌嚟？ 你唱第一句啲人就已經知道曬。 冇錯啦，咁原來係五廿幾年。如果你一個古董咧，哇，古董啦，古董啦咁樣。咁、但係咧歌就唔會。跟住呢只歌咧，阿 Francis 竟然咧就原來係重唱過嘅。 係啊，曾路德嘅本來係。 冇錯啦，呢只歌我就成日同阿 Ruth 一齊喺演唱會咧，佢就實唱呢只歌嘅，因為。是一个可以全场一起唱的歌。 没错，是很正能量。 是啦。 还有对大家送很多心意给大家的一首歌。 是啦。即又是即我亦师亦有我们的郑国江老师的歌词。那这个歌叫愿大家一定听过的。但是 Francis, 你当年就因为要即呼吁一下或者是给些正能量的年轻人。 没错是啊是啊。 那么唱了这首歌。 是啊。 我们今晚又可以现场唱又感觉不同的。 好啊好啊。 呢啲歌系永恒嘅，永远都有一个能量系，好似只歌咁样咧，响遍四海内，散发出去。 阳光中，莫再，莫再感慨。尘世里太多苦与哀，隔膜求而开，大众相关注，求彼此相亲相爱，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心相牵，真意相待，仁爱福再来。颂赞和平，传扬友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让日了灯有。博爱，众愿见，愿见欢笑，微笑里痛苦可以笑，笑又如阳光，大众分享了，谁人多，谁人少不紧要，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心相牵，真意相待，仁爱福再来。颂赞和平，颂扬友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让日了自由博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 融入了自由博爱，愿见人人和平友爱，和平友爱常存在，人人心相牵，真意相待，仁爱福再来，众生和平传扬友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融入了自由博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融入了自由博爱。 愿和平传扬友爱，响遍四海内，又是一只正能量好温暖的歌曲。多谢晒 Francis 再唱这只叫做愿。我都有个心愿的喎，今晚。 喂，我哋两个应该唱 The Do It 啊嘛。 咁啊，梗系啦，呢个就系我嘅心愿，你又讲出咗啦。 okay, okay, okay, okay. 我嘅心愿咧就系、是，我好中意你呢一只歌啦。咁以前就系商业噶啦，咁但系咧，阿钟兆峰作过又。 系啊，有冇？ 咁啊，钟兆峰头先系作咗一只《那天将心交给你》 啊。今晚拣咗两只歌。 好多，我中意钟兆峰嗰啲作品，佢、啊、譬如阿。 好 grand 噶佢啲。 陈百强嘅有了你啦，啲、小品又系佢。有啲好 grand 嘅中，即系中西合璧嗰啲飞越彩虹啊，又系佢。咁、我谂佢而家远在温哥华咧，可能会听紧。 会噶会噶，我相信会。 系啦， 好多朋友都听呢个节目。 系啊，好，咁系送俾钟兆峰同埋所有全世界嘅朋友呢只歌叫做《愿你待我真的好》，你真系好啊！今日留多咗半个钟头， 多谢。 预祝阿 Francis 感恩叶丽仪五十五周年演唱会。成功， 多谢多谢多谢。 喺八月几多号啊？唔记得咗添。 3号、4号。 OK， 两日，好多人已经订紧。 若这刻君心待我真的好，柔情求在耳边低诉，求你说出那真心话，情深。想感觉到， 在我心始终待你真的好，诚意唯愿你感到，唯盼这一刹众生思念，从今天想到老， 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终于一日做到， 日后别还有谁能遇见，誓言未必一日做到，但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回环便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歌名叫做《愿你待我真的好》。Francis 对于我哋香港嘅歌迷乐迷真系相当相当之好嘅，因为 佢哋对我都好好啫。 系啊，即系我谂真系好开心嘅，可以喺几廿年咧喺一个乐坛嗰度咧，大家互相继续有沟通，继续互相支持问好。 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再作预告， 日后变幻有谁能遇见，誓言未必一日做到，但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还便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坚固，其他 的不想再知道，为要你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咦，呢只歌如果你喺演唱会唱，同边个唱咧？啊，同阿林永亮唱嘅可以喎， 系 佢系即系音乐总监啦，但系佢 绝对可以。 系啊，佢都好即系唱呢啲情歌啊，或者对唱歌咧，即系好适合。哎呀，好嘅，终于咧，多谢阿叶丽仪咧，多咗半个钟留低喺二千岭歌作重聚，咁啊。真係已經超越咗你瞓覺嘅時間，喺度再次感激你啦！咁喺五十五週年嘅演唱會來臨之前，講幾句説話同我哋啲聽眾。 我衷心講句多謝，真係咁多年嚟咧，好多好多朋友咧都係好關注我，同埋好支持我。有時聽咗你嘅節目嘅咧，好多時都會有啲 feedback 俾我。哎呀，嗰晚好好聽啊乜咁，所以好開心㗎。 嗱，我已經好多 feedback 啦。嗰啲 feedback 係咩咧？就係佢又要煩我撲飛。 多謝多謝， 係我一定做到，一定做到，一定做到嚇。咁啊，睇個鐘真係多謝嚇，一個半小時，我哋還有一個半小時嘅二千靚歌再重聚。预祝 Francis 演唱会成功。 Thank you, Albert. Thank you. Hong Kong Radio 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54岁男子深夜在西贡荔枝庄玩浮潜期间失踪，今日在码头对开大约20米的海底被找回，现场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警方说在凌晨1点几接到有人报警，他们四男两女一行人到荔枝庄露营，并且在明爱赛马会小塘营附近玩浮潜，其后发现那个54岁男同事失踪，报警求助。警方、消防处、飞行服务队和海事处人员到场搜救。警方初步调查相信死者是在进行水上活动期间意外浸倒。中学文凭试将会在今个星期三放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鼓励应届考生说，人生是一场长途赛，有得有失，公开试的成绩不代表人生的全部，考生获得理想成绩固然可喜，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才能选择心仪的高等院校和科目，在新的起点去追梦。杨何培恩在社交平台说，放榜日是一众应届 DSE 考生在求学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时刻，考生如果成绩不如预期，不需要灰心气馁，选择还是有很多，最重要是永不放弃，无论是选择其他高校、其他课程，定是致力改善自己的弱点，出年从事或者尝试投身职场，只要努力不懈，一定可以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法国举行国庆阅兵仪式，因应巴黎奥运，今年的阅兵改在福许大街，而不是在传统的香榭丽道大是不在传统的香榭丽舍大道举行。总统马克龙出席阅兵并且检阅部队。今年一共有4000人参与阅兵，较去年减少20%，参加的士兵人数和飞机数量亦都较去年少。由于更改路线，阅兵游行路线比去年缩短1/3，周边观众人数亦都比去年少。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又称为巴士底日，纪念首都巴黎民众1789年7月14日攻占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监狱，揭开法国大革命序幕。

向心中落雨披，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呢只歌咧叫做《我是 DJ》啊，其实呢只歌咧唔系净止系只歌嘅歌名，而系一个 campaign 嚟嘅。唉，一个节目咧环节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将会做一个 DJ 选拔赛啊，即系一个 DJ 大赛嚟嘅。咁啊，任何朋友咧，十六岁楼上就可以参加嘅，无论阿坚你可以啊，阿坚你够十六岁啦吓，咁啊几多岁都唔限嘅。即係你知咧，唱歌咧有中年好聲音啦嚇，咁啊你都可以參加嘅嚇，咁啊邊時啊更加得啦，咁啊即係今次咧就係即係 DJ 大賽啊，咁啊有即係有一段嘅日子嘅，咁但係主題曲咧就係小弟作嘅，咁頭先嗰啲歌咧就係我唱埋先啦，咁啊遲啲咧有另外好多人唱嘅版本，咁但係呢一個咧暫時咧就係我主唱、我作曲、作詞嘅，我是 DJ， 咁啊阿堅哥你以前啊玩音樂。梗系听电台先噶啦，系咪啊？系啦，岌头啦，吓冇咪。阿 Vince 咧就应该都系，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咧，系人都会听电台啊，所以 DJ 咧对我嚟讲系一个老朋友啦，吓日日见面嘅老朋友啦。所以我做咗咁多年啦，到而家咧都系每日同大家见面咁滞噶，一个礼拜有六日咁多。咁啊，今晚咧二千零歌再重聚，当然系逢星期日咧我先会出现，但系亦都出现咗廿几年啦，所以成为咗。好深交嘅一位老朋友啦，希望你就系当我哋系一个即系已经每个星期见一次面嘅好朋友。讲起我是 DJ 咧，我就系第一个叫做啦吓，第一个 DJ 歌手，因为我系先唱歌而做 DJ 嘅，亦都两样嘢一齐咧就冇间断冇停过。咁我所以变咗我以前主持嘅电台节目咧，尤其是晚间节目咧，我都会自己写一只。主题曲啊，俾我自己节目用嘅。咁我曾经有一年嘅时间咧，就系一个人喺晚上十一点至到一点钟咧，系主持一个叫做《靓歌伴星河》嘅晚间节目。当然听名就知道啦，全部都系啲抒情歌吓，大家瞓唔着嘅时候咧，一齐欣赏嘅《靓歌伴星河》。歌词系我写嘅，歌曲咧就系一首。纯音乐，一首吉他音乐嚟嘅，但我改咗个名，好大胆地用靓歌呢个字，属于我哋广东人嘅靓歌。星河道心舒畅，心头远天空上，愿与月亮齐共醉。云千如水，星河傲忧郁退，烟霞雾身边聚，万里重重云雾里浮出明星。看那边星月耀，月衬星光远照，回味你的轻笑。看 看那星光幻象，像你的彩云上，逢着满意星星扬，星河中心中唱，音符在天空上，让我漫步旋律里如想，明歌奏奏出肖邦乐调，伴对波分民谣，迎着满天星光照，唱唱出心中愿望，望我这小星船能在你心中飘放，心头远天边上，星河到心中舒畅。 唱呢只歌咧，除咗唱一首旧歌之余咧，好多回忆。尤其是嗰一年咧，每一个晚上，一个人喺直播室嗰度咧，就系同一啲夜瞓嘅朋友或者未瞓嘅朋友咧倾偈播歌。再印象深刻啲咧，就系作呢只歌嘅歌词咧，我都记得。啊，一个通宵的晚上，啊，真系差唔多天光咧，我先写成。咁啊，因为要深思熟虑啦，喺夜晚嘅一种气氛底下咧，先至写到呢啲歌。咁啊，当年我都青少年时代咧，就好多思维嘅，写咗呢只靓歌《半星河》。好啦 ，Vince 啊，咁啊，我哋多谢叶丽仪啦吓，咁啊，今晚佢不断咁样将佢新歌、旧歌、英文歌、中文歌唱咗个半钟头。咁啊，离开咗二千靓歌，就我哋由而家到十二点咧，都会我同你咧就 enjoy 我是 DJ 嘅背后，所有都系关于电台嘅歌曲。头先只歌就系电台节目主题曲啦。跟住你有边只歌你觉得系听 radio 听电台嘅歌咧？ 呢一只咧就直情系即系讲佢咧写好多信去电台啊，电台嘅节目陪住佢啊咁样，咁咧就。可以听下歌词，好耐可能好耐冇听过呢首系陈慧娴嘅歌曲，叫做《岁月流星》。 我有播， 系嘛？ 嗯。 从童年时期如梦境的天地，每天他听着收音机。人难明了，全让有一滋味，记给他叫他着药的 DJ， 凌晨无人时藏在心中的事，也于这刻变做他的事，从寥寥言辞留下他的心事，记出了心中笑和泪八次，那年昔日那些梦意欢欣失意时，在那瞬间你痛苦满与失落时，就通过点唱零碎下的心冲刺。心里愿意歌曲中驱散着你的心碎故事，他的诗写过万字，他今天心里愿意歌曲中驱散着你那爱意，那年昔日那些梦意愿给他 封信传递你意思，那段你编着你的梦意，读出了点着零碎下的心中刺。随童年时期如梦境辗转地，暗天那他已是个新 DJ， 凌晨无人时随着他的口味，这歌里的心意全赠送你。那段你倘若你身落时，愿给他封信传递你意思，那段你编织着你的梦意，读出了点章令碎下的心中刺。他的诗写过万次，他今天心里愿意，歌曲中驱散着你的心碎故事。他的诗写过万次，他今天心里愿意，歌曲中转告着你那爱意。昔日那些梦意，共欢欣意色藏在那身子。Let me， 当苦闷与失落时，就通过点唱令碎下的心从此。 叫做岁月流星啊嘛，系阿慧娴。岁月流星咧，我突然间谂起另外一只歌咧，喺加拿大嘅电台嗰度咧，都会有唱有播嘅。依家我揾翻出嚟咧，同你唱一次。咁但系呢一只系陈慧娴，我就想问嗰、那个有冇印象嗰作词嘅系边一个？ 好似啊，好似系咪陈小宝啊？ 唔系，一定咪就系陈少琪啊！ 陈少琪啊，系陈少琪系。 诶，咁啊系啦，九成九啦。你知点解？你头先你唱嘅歌词就提醒咗我咯。 好似我记得我有查过，但系 佢有一个歌词咧 ，Natalie 咁样噶嘛 ？Natalie 系一个女仔嘅名嚟嘅。 系啊。 Natalie 咧个真人就叫做黄海君，系我哋嘅 DJ 嚟嘅。 哦。 咁所以呢只纯粹系 DJ 之中嘅 DJ 歌。点解会讲 Natalie 咧？因为嗰阵咧，陈少琪咧系追紧佢，真事。咁而家咧，变咗系阿陈太咯，啊，好多年噶啦，陈太。咁即系几浪漫咧？你话呢啲歌， 哇，将 DJ 嘅名字入咗首歌都几正啊！ 系啦， 你都有一首啊？ 我冇， 有啊， 我讲我自己，冇理由追自己啊！嗰个唔系歌嚟嘅，系节目主题曲嚟嘅。全世界最短嘅节目主题曲咧就系、是。啊啦，歐瑞強係咁啫，費事諗啊嘛，係咪幾直接咧？咁啊，即係捉咗呢個主題曲播咗十年啊！嗱，電影都出現埋啊，播到咁啊，嗰個唱唔到嘅就咁樣表演完，唔使五秒鐘就唱完啦嘛。不過而家咧，我係想唱一隻咧，就真係成晚流長嘅電台歌。咁呢只電台歌咧就係、是、啊，因為鄭子誠啦嚇，子誠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嘅。靓声王啊，咁啊，郑子诚咧突然间有一次就喺呢个香港电台嘅停车场咧，就撞到我。佢话我有个新节目 ，Albert， 你可唔可以同我写只主题曲啊？咁我好啊，我讲咗两个字啫。咁啊，于是乎咧就曲词都系我啦。咁啊，佢呢个当年咧喺电台嘅一个长寿嘅晚间节目，就系叫做《今夜》。真情，模糊忆记，昨日不知道你是谁，随缘跟你。共聚，歌声里，琴声里，和你藉那音乐 盼望能将空虚扫去，凭你，凭你允许，遥遥天际，渐暗淡，灰的脸已下垂，从前欢笑或眼泪，一日地流水里，而你又似当日拍和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和你记取。人无论姓甚名谁，仍然是快乐脆脆，和你多么深爱，这旧吉他不嫌弃它，与伴侣共对，快乐在追。为何心里有热泪，感激你正伴随，悠然的唱未降泪，今天和如酒醉，和你自有天地，唱着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和你记取。心命碎，仍然是快乐脆脆，和你多么深爱，这旧吉他不嫌弃它，与伴侣共对，快乐在追。为何心有热泪，感激你正伴随，悠然的唱未落泪，今天我如酒醉，和你自有天地，唱着纯真的歌每句，和你，和你沉醉，和你如痴沉醉。 可以叫佢音乐情人。郑子诚主持嘅节目叫做《今夜真情》，当然系当年噶啦。 When I was young, don't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 where they gone. But they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So fine. When they got to the part where he's broken her heart, it can really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s once more.Looking back

好温情，好高兴啦。咁啊 ，Francis 叶礼仪之后咧，我哋就有一啲电台嘅歌曲。啊，头先咧，Vince 啊，你唱咗嗰只叫做 《岁月 流星》。我突然间谂起一只歌咧，头先讲嘅就系一模一样嘅歌名嘅，唔知边个先边个后啦。但系呢只歌咧比较特别，咁诶作曲嘅咧，你有冇听过个名叫潘中明啊？ 诶有， 有咧，因为以前咧系啦，佢系TVB 嘅长期嘅节目主持，初期咧就一路做体育节目啦吓，咁后来好多届嘅奥运会咧都邀请佢喺加拿大翻嚟咧做主持嘅，咁但系佢亦都做过欢乐今宵嘅主持好耐啦，咁所以潘中明咧就好熟噶啦喺香港，咁佢去咗加拿大移咗民加拿大，亦都喺电台嗰度做啦，而家咧就长年咧做咗成都十几廿年噶啦，我估，就每一次去到多伦多咧都会去佢嘅节目嘅。咁佢亦都喺加拿大嘅多倫多嘅電台做主持啦。咁阿潘啦，我哋叫做阿潘啊，潘中明咧，佢就識彈吉他唱歌嘅喎。於是乎佢係當年就作咗一隻歌啊，叫做《歲月流星》，一樣嘅，即係個名。咁嗰只歌係點唱咧？我唱俾你聽下，係阿潘作曲填詞，好有味道。而且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嘅歌裏邊咧有兩隻英文歌嘅歌名，係咪好啱嘅歌詞？的情绪和内容的。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怀缅过去日子多么远，难定删除得失差一线。As tears go by， 这一刻伴着吉他轻轻唱，沉醉那经典歌曲里，对酒当歌，一生几何 ？Those were the days。岁月匆匆不再，只叹一句无奈，名利看淡，人海中漂泊，快乐是你共我。这一刻伴着吉他轻轻唱，沉醉那经典歌曲里，对酒当歌，一生几何 ？Those were the days， 岁月匆匆不再。只叹一句无奈，名利看淡，人海中漂泊，快乐是你共我，美梦再寻觅过。名好易记啊，同阿陈慧娴嗰只歌一模一样嘅，好似仲有一只歌叫做《岁月流星》嘅喎 ，Vince 你有冇印象？ 系咪陈松伶 啊？冇错啦，又系叫《岁月流星》嘅，好似咁啊，有三只《岁月流星》，咁呢只比较特别咧，亦都冇唱片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未必一定听过，但系一听就已经好似揸住吉他一齐唱歌咁，好有情怀嘅。多谢潘中明啊，一个好出色嘅主持，而家系电台 DJ 嚟嘅。咁我哋今日下半部分咧，全部都系讲关乎电台节目啦、DJ 啦等等。哇，真系好多！如果 DJ 唱过嘅歌，大家熟悉嘅真系多到不得了。 咁啊，头先讲就系话呢只歌咧就喺加拿大嗰度嗰啲电台度播啦，电台度唱啦，咁啊，突然间又收到个WhatsApp， 哇，喺老友记阿李在堂咧，而家喺英国啊，都听紧我哋嘅节目嘅，英国唔知几多点钟啊，而家。因为咧，佢出年咧，你知唔知道阿在堂咧系我哋曾经二台嘅台长嚟嘅，咁佢退咗休啦。咁而家咧就真系，当然对广播咧系即系牵连甚广甚长啊。所以佢即系出年咧就系六十年啊，做咗广播。因为佢细细个已经香港电台，就喺呢一个地方 S2 呢一度咧，系即系跳跳扎扎啊，做童星嘅，做广播。咁佢两公婆真係对于香港电台呢就真係一世两世人啊，因为车心梅呢就佢、是、太太啦，即係车淑梅佢家姐咁、 记得上过。 係啦，上过嚟啦，咁在堂你好啊，咁 你哋喊茶 嘅。一阵间再唱一隻歌俾你喺英国嗰度享受下喊茶先。到而家到你啊天使。 係。斗胆揀你嘅歌添。 啊咩？我你要同咪拣咩歌都得，唔好讲。但要同广，即系同我哋广播，同埋做 DJ， 同埋做电台节目有关嘅。 系啦，因为你有首系真系广播剧嘅主题曲啦。 嗯。 咁咧呢一首就可能你成日唱都闷啦。 唔会嘅，我唔会闷嘅，我冇一只歌会闷嘅。 即系 我唱嗰啲歌，我唱 Today 唱咗五十年，从来未闷过。 是因为我就觉得、你那时录这首歌的时候真是物上归人，其实你都很后生、但你又唱到那种就是 斜阳半晚天好惨的了，回去故乡那里找回个旧的女友，不知道她还接不接受我那些忐忑之心。 是啦，所以我觉得很犀利。 不是啊，那时我把声音真的很年轻的，现在听回那些 现在都是啊， 咁靚仔嘅把聲， 但都有嗰個感覺啊嘛， 廿歲出頭咁啦，所以多謝鄭國光老師咧，即係引領我進入嗰個千脈上邊有嘅回憶。不過我真係好少，我淨係聽過聽過兩個女仔唱我呢只歌嘅，一個咧就係阿黎瑞恩，佢灌埋唱片添嘅，另外一個咧就係大陸嘅歌手叫佟麗。佢就唔識廣東話，但係佢都唱用廣東話唱，當然有啲好可愛嘅口音啦。咁但係真係好少聽到有女仔唱，邊時唱嚟聽下咯。 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从回味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那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来心手有缘，谁愿计走几远？斜阳半晚烟，我像归。晚霞伴我过到天，从回味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恋， 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漫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来心中有缘，谁愿继走几远？不计走几远。 嗯，好有 feel 啊，好有 feel。你又跟我啱調轉啦！我以前咧就廿歲出頭，就唱咗一啲幾十歲嘅情懷。你而家咧 幾廿歲喎， 就唱翻嗰啲廿歲嗰啲情懷，好少女啊！頭先發聲咁啊啱嘅，冇理由即係咁嚇咁成熟噶嘛，啱嘅，有 feel 有 feel， 好靚聲嘅 Vince 咧同我哋唱咗啊，係。电台广播剧主题曲，咁啊广播剧嘅特色咧就系因为佢有个剧啊嘛，咁个剧佢有内容，咁啊内容通常咧都系啲好出名嘅小说改编，然后咧编成咗电台嘅广播剧。咁我觉得呢啲歌关乎有电台嘅咧，就头先你唱，再之前唱 Carpenters 嘅Yesterday once more 就係啦，一開始就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當我年輕嘅時候我就聽收音機，就等緊我最好最鍾意嘅歌出現啦，即係嗰啲同我哋嘅少年時代係一模一樣。咁有另外一隻歌呢，同安格嘅同安格呢，又係話佢個作嗰隻歌呢個故事就係講話當年我哋喺午夜嘅時間聽收音機，听到好熟悉嘅旋律，当然我会谂起你，因为当年我系同你一起听呢一只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所以呢只歌嘅歌名，英文歌嘅歌名，竟然喺只国语歌里面出现，因为个故事就系由听收音机开始。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多太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市区新界和大屿山的士今日起加价，落期或一加两元，短途每次跳标加两毫，长途加一毫。有市民说感觉的士加价频密，日后会减少乘搭，也都有人说平时都是以乘搭网约车为主，質素較有保障，無需擔心拒載。有市民說理解揾食艱難，燃油費等成本上漲。 要加價都是無可厚非，但希望的士業界能夠提升整體服務質素。有的士司機認為現時經濟未好轉，不是加價的適當時候，但相信加價不會影響生意，有需要的市民不會介意1-2元的加幅，預計收入會增加100多元，但認同行業內有不少害群之馬，希望政府帶頭規管以挽回市民信心。但亦都有司機預料加價初期生意會稍微下跌，但近年整體市道都加價，的士業界經營困難有加價需要。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在社交專頁表示，簡約公屋接受報名3星期以來反應踴躍，目前有超過9600宗申請，為首批是首批大約4400個單位的2倍多。何永賢表示，在優先期內交回表格的申請者，假如今次未獲編配，在下次其他項目出爐時將獲得優先處理，提醒各合資格市民在明日內交回申請，讓自己和家人能夠更早有改善生活的機會。立法會早前三讀通過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這個只是開始，有關條例牽涉25個專業，約10多萬人，需要制定詳細指引和提供培訓，讓相關人士做好準備。因此當局在條例中定明，在刊憲之後的18個月才正式實施。對於局方會不會就收到舉報個案的處理定下指標，孫玉涵在一個電視節目上表示，難以定下硬性指標，強調會竭盡所能做好配套，包括大幅增加寄養家庭津貼等。美國執法部門繼續調查前總統特朗普遭槍擊事件，將案件定性為企圖暗殺。《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報導，當局在被擊斃槍手20歲克魯克斯的汽車上發現爆炸裝置，汽車停泊在特朗普競選集會的會場附近。另外，美國傳媒報導，執法人員相信克魯克斯使用的槍支屬於他父親在至少半年前合法購買。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2-3日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而家嘅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93%，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凌晨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成绩表， 浪奔浪流。 安哥同学会一年2个星期请到的嘉宾就是叶丽仪小姐，她会和大家分享她的音乐人生。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涛安，安哥同学会。 在我心中起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第34届香港书展以影视文学为题，将重点推介影视相关文学作品及书籍，引领读者漫游文学与光影世界。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总是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人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总是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时间到咗11:38就嚟39分啦，我系阿布拉柯瑞强，我哋二千零歌在重聚，当然每个星期日由9:00开始一路到12:00，所以我哋大约有最后一个部分大约半小时。今日我哋下半部分咧，全部都系关乎我哋电台嘅节目，因为我哋有一个吓、行动叫做我是 DJ 吓、应该都系选举噶啦吓 ，DJ 大赛嚟紧啦！如果你有兴趣做 DJ， 做我哋嘅同事咧，我一齐玩一下，好多朋友都由细听到大，不如你都试下啦！我哋今晚唱咗好多电台嘅歌主题曲。或者是广播剧主题曲，这个就是当年青春交响曲稍微即是年轻化的广播剧，里面有这一首主题曲叫做《流离所爱》。就算分开，仍然能相爱。你愿永远等待， 要等一天，要用了一生，还是爱你未更改？ 谁为我今天流离所爱？爱愿放置于心内，为了学业，为了笔记理想，迫于丢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 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你是你是我的将来，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 重新可开始 这份爱。若算相识，无缘相爱，爱是永远的无奈。 你的开心也令我开心，缘分讽刺着悲哀。 人为我依依流离所爱，爱是再次的忍耐。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必须记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你是你是我的将来，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 重新可开始这恋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 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你是你是我的将来，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开始指这热爱。 我哋以前一个晏昼嘅时段咧，叫做青春交响曲啊，即系咧，有每一日一至五咧，就会有两小时以上嘅特别节目啦，就好多嘅 DJ 啦，都会轮流做节目。咁啊，一班年轻嘅 DJ 咧，当年就做咗一个广播剧，里边咧就有呢一只，原本咧就黄海芹同埋阿余建明咧合唱嘅《流离所爱》啦。我哋香港电台有好多长寿节目嘅，咁我哋呢个都算系噶啦。当然咧，晚间嘅节目咧最长寿咯，好可能咧系跟住呢一个叫做轻谈浅唱加三个字不夜天，因为不夜天啊嘛，即系你瞓咗觉两三点、四五点，佢都仲喺度播紧歌嘅。咁所以呢个长寿节目咧，陪住好多好多人咧度过呢个漫长嘅通宵。主题曲就系叫做《轻叹浅唱》。夜里歌声伴你轻叹，夜深里细声浅唱，乐韵轻轻陪伴你唱夜光。今天只得你共我，月地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向里去，摘火星星陪伴你唱夜光，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月繁星琴弦轻，朗月仍伴眼前，静静亮宵琴弦飘，我独 陪伴你到天晓。乐韵轻轻陪伴你唱夜光，今晚只得你共我。 睡着觉咧，揸车嘅朋友就小心啲吓。红绿灯转咗红灯啦，吓、啊，诶、哎，由红灯又转翻绿灯啦，咁好抒情嘅一首歌，因为呢只歌就系当年啲午夜节目叫做《轻弹浅唱不夜天》嘅主题歌曲。好，我哋一路翻嚟电台啦嘛，仲有啲咩歌系电台歌咧？有只歌我好中意嘅。 呢只咧叫做《帘卷西风》， 系啦，最多唱咧就系、 是、 Kidman 啊嘛。咁呢一只歌系广播剧主题曲嚟嘅， 好似同名嘅， 系啦，系啦，广播剧都系叫做《帘卷西风》，非常好听嘅一首歌。 令我一直障碍，今 不厌嘅帘卷西风，有只歌咧，都系我哋电台主题曲嚟嘅。咁啊，当然啦，最后一个部分，我哋都会选唱一啲晚间节目嘅主题曲，讲系当年嘅晚间节目。以前咧，夜晚有个半夜嘅节目，叫做良夜好歌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少少印象。主持的呢，就是我们的老友记，移了民加拿大很多很多年的陈婉芬。他就邀请了移了民西雅图的关正杰唱出这首歌。很喜欢这一首的，叫做良夜好歌声。Finzi， 你可不可以弹一段，等我回味一下，眯埋双眼，感受下当年嘅气氛。 仔细听，意念重 回歌声飘进曲中，已经能忘尽了寂寞，愿趁夜静好歌细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夜静好歌细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最后一首送给大家的电台歌曲就是逢一至五黄昏七点开始的《Albert Hong Kong水强》主题曲。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如何地灿烂，只一刹盛放。 年轮如凭证，树变高长了一分情，常盘旋脑海中，如旧戏光影，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 一生都匆忙，好似烟花咁绽放都好灿烂嘅。不过我哋都系需要唞一阵。每逢星期日嘅晚上，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洗涤下心灵，带大家进入甜蜜嘅梦乡。今晚多谢大家收睇。 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懂。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 ，a sweet sweet dream。Good night， 多谢两位。